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梦打碎，让泪流下脸庞，带我离开看看穿好墙，再怎么拧着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被爱黄昏的花，找出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惘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极满了雪花，像极满了挣扎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珍藏我的复杂，安抚着你，忍不住你是否眼目黎明，躲不掉的不去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，像忘却了代价， 喜欢你，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。 充满我爱的诗的家梦

着分寸，气氛却不见加温，爱没有了库存。你说的承诺坚强，显得我存心敷衍，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，是不是分开已经两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再胡感受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曾经附送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，是不是分开已经搞不明才觉得不那么随便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再胡感受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曾经附送，我不必再为你牵挂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个两个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苍白的贪得无厌，别因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。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能够够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哪怕他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。一年到了三年，已经沉默寡言，好不好再听着，一楚楚可怜。看你那头的小姐，她家买最不分的贵贱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拍接着一拍，她轻轻的笑面，回来吗？我两不相欠。承受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那快怕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。楚楚可怜，看见那头的小姐，她家满足不会那贵贱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拍接着一拍，她轻轻的笑面换了门，我们两不相欠。